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乐，慧之幸福。一首老歌就像是一件旧的棉衣一样啊，会有那种很亲切也很温暖的感觉，带着时光的温度。这是凤飞飞在1981年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当中翻唱的一首歌曲，翻唱一首英文歌曲啊，雨的旋律。听起来呢依然是回味无穷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《铁道飞虎》当中的一首终极推广曲，不知道有没有走进影院去观看这一部《铁道飞虎》啊？这是由成龙和魏允熙共同带来的《琵琶行》。 日出湖水清，心如明镜，悬挂着山河川如倒影，日落晚风轻，星星月明，拂柳琴唱离歌遥算情。 列车在黑夜里穿行，只为奔向光明。每一条铁轨都似天梯，通往那圣洁的心灵。战士在沿途扎营，只为铭记曾经。每一条鲜血染红的路径都绽放最美的风景。 弹一曲琵琶你送行，你在天地里。 如果我一去不回头，就当你大梦不醒。你弹曲琵琶为我送行，不胜起将军令，拼搏是男儿的宿命，内心有百万精兵。 日出湖水清，心如明镜，悬挂着山河川如 在黑夜里穿行，只为奔向光明。每一条铁轨都似天梯，通往那圣洁的心灵。战士在沿途扎营，只为铭记曾经。每一条鲜血染红的路径都绽放最美的风景。你弹曲琵琶为我送行，我在听雨淋淋。如果我一去不回头，就当你大梦不醒。你弹曲琵琶为我送行，不胜起将军令。拼搏是男儿的宿命，内心有百万精兵，保家国铁汉忠心。日出湖水清，心如明镜，悬挂着山河川如倒影。日落晚风轻，星星月儿明，拂柳琴唱离歌表寸心。待君归唱还歌， 表存心。 一出湖水清，细如明镜，开轩时同欢聚，向太平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魏允熙共同带来的歌曲《琵琶行》。这部影片当中呢，汇集了有成龙、王凯、王大陆还有黄子韬等等这些很出色的演员啊，所主演的一部动作战争题材喜剧电影。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一首歌曲，这是她在2013年最佳十分专辑当中翻唱黑豹的一首歌曲 Don't Break My Heart。 这首歌曲听过原唱也听过王菲的版本，彭佳慧的演唱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印象呢？ 太多，也许是我的错，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错过，也许不必再说。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，心中没有把握，只是记得你我彼此的承诺，一次次的冲动。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、哦、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，也许是我的错，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错过，也许不必再说。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！踩高跷、唱大戏、恐龙展、滑雪场、风车墙，还有各地美食，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。正月初一到十五，我们期待您的光临。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，咨询热线03123877772。

等伤要多深，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，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、啊、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谢霆锋在1999年带来的歌曲《谢谢你的爱》。1999，那个时候都是跨年啊，就是从1999年，然后跨年到2000年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面呢都会有很多的期盼，很多的感慨。我想很多人应该还都记得，就是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，大家那个跨年夜是怎样的兴奋、怎样的激动、怎样的欢呼吧？一眨眼呢，都已经到2017年了，时间过得真的很快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电视剧《孤芳不自赏》当中的主题曲。由谭晶带来的《眼前》，目前呢这部电视剧呢正在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热播，或许你也正在追剧吧。 随一片风，追一粒沙，到悬崖不舍的勒马，斟一碗酒，醉一夜花，为红颜泪洒满青花。地灵树下，雪见白沙，红黄中与你思想家。铁蹄鞭挞，心乱如麻，算不出这一刹，不听不问不愿怀中向上，与你命运交加，怎不起牵挂，一念之差，心墙都倾塌，眼前是爱是 作为2017年开年大戏，孤芳不自赏这部电视剧呢，融入了爱情、权谋、宫斗等等很多很多这个吸睛要素啊，非常的贴合时下年轻人的口味啊，所以开播以来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而在其中由谭晶所演唱的主题曲《眼前》也经常会作为背景音乐在剧中悠扬响起。再来听到孙楠的一首歌曲，2012年旅途当中的歌曲《原谅》。 走过每个地方，寻找曾有你的风景，不忘在这细碎月光，感觉你充满深情的凝望，曾有过的幸福却变成了孤独，说好走完的路，剩我一个人流浪，怎么让 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。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

庾澄庆1996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请开窗》。曾经读过一首诗啊，就是意思是说把窗户打开，你可以听到来来往往的人他们很多的这个对话，而在这样的只言片语当中，其实你可以去揣测一个人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，就会是那种很有趣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了解到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包罗万象，怎样的丰富多彩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孟庭苇1993年同名诗集当中的一首歌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。在他柔柔的歌声当中，今天的节目要和你说再会了。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一朵雨做的云，人的心里全都是雨，一地全都是你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一朵雨做的云，不知又将吹向哪儿去，吹呀吹，吹落花满地，找不到一丝丝联系，飘呀飘，飘过千万里，苦苦守候你的归期。下起了雨，风中有朵。